没毛病，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不管之前发生过种种也不管你究竟怎样去定义对的人，我想一个你不希望他离开，也从来不曾离开的人，大概就是接近对的人吧。时间终会把答案放到我们的生命里。今天晚上如果您想点歌的话，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。下面这首歌呢，我要送给白羊座的徐同学。 写一首歌让你带回去，在我关上车门以后回一回首，这歌里不想太多事情的意义，也没有一求成功的目的，只希望在穿梭的道路闪躲知己，有一条简单的旋律指引你专心，但并不企图征服

城市悄悄地熄了光，听风的方向，这一刻是否和我一样孤单地飞翔，模糊了眼眶。广播里那首歌曲幸福距离来填满回忆，在爱里等着你，未来变得那么清晰，在爱里全是你，思念让心跳无法呼吸，爱本来就没什么逻辑，也许是不经意相遇在人海知道是你。广播里那首歌曲 过程中呢，也不是煎熬，而是一天天接近更好的自己。下面这首歌我要送给巨蟹座的一勺定乾坤。 这世界很复杂，混淆我想说的话，我不懂太复杂的玩法，什么幸福别走得太仓促，

初心这四个字很重要，不管遇到什么都会提醒自己啊，当初为什么要来这里，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，如今的所有附带的一切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承受的呢？不忘初心的过程里一定会有很多开心伤心的时刻，只要你能够坚持住，只要你能够在过程里慢慢的提炼，慢慢的明白这一切的意义所在，我想你大概就会过得比较充实，没有那么孤单了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鹏鹏，是鹏鹏要送给他最爱的人，现在是男朋友，将来一定是他老公的，是陈旭。他想告诉你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只要有你就足够了。我要点播一首命中注定，祝福我们吧。我们已经听了十年你的电台了，谢谢你。 遇见这样的大雨，我就会想起你，笑着说：“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 我特别想你，哦，